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消息，南朝鲜的民主工总20号在首尔、仁川、大田、光州、大邱、蔚山、釜山、济州等整个地区进行大规模总罢工，要求当局废除反工人政策，停止对民主工总的镇压，保障临时雇工、教师和公务员的劳动基本权利等，有5万多人参加。